有聊不无聊，无聊有的聊。红起点，早聊早知道。七点红起点，八卦十分钟。各位早，张红道。 第一点，早点。 中共中央决定开除郭伯雄党籍，移交军事检察机关处理，打个虎迎接建军节。2022年冬奥会举办城市今天下午投票揭晓，北京 PK 阿拉木图，肯定北京赢，不服赌顿小龙虾。美国第二季度 GDP 增长2.3%，美国股市不涨不跌。 第二点，正点。 联合国报告预测2022年印度将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不在多少，而在结构是否合理。发改委表态支持社会资本独资建设运营铁路，开放所有权，此路是我开，有钱你也来。财政部点名9个中央部门存量资金没有交回，其中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16.54亿，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47亿，国资委2.46亿，花不完的就这么多。缅甸总统签署大赦令，155名中国伐木工人已被释放回国，实在是运气太好。环保部原副部长张立军被调查，可能涉黑，环保官员涉黑，难怪这环境不太清白。改名难自救，上市公司皮图皮上半年巨亏超过2000万，这亏损额度倒像是互联网公司了。因为马震而引起争议的王朝的女人杨贵妃正式公映，马上激情戏被删了，只剩下互相扯衣服。最讨厌你们这些剧透的。少林寺风波不断升级，30名少林寺弟子发表声明称，已查明举报者是祖籍山东的释延鲁。先把举报者揪出来，这个习惯不好。哎，同时昨天微博实名认证为郑州佛学社住持的少林寺释圣智在微博上大爆粗口骂网友啊，骂得太不堪了，我不是住持，实在是没法转述。 第三点，论点。 昨天有新闻说上海各大银行有个潜规则，不给福建人贷款，身份证35开头的在银行很难贷到钱，申请信用卡都难。原因是呢，几年前在上海从事钢贸生意的福建人坏账太多了，把阿拉给吓坏了。这是歧视吗？哎，山东网友虎哥闲谈就说，这是国内银行对福建人的信用评级下调了。安徽网友草原书祥总结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挖坑后人遭殃，因果关系。网友闽都胖哥是福建人，心里很不爽，说哪里没有这个老鼠屎呢，讲话要讲良心，你敢说你们那儿就没有出过汉奸，就没有给食品添加化学药剂的这个奸商吗？凭什么要针对福建人？东南网呢发表一篇时评认为，这显然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对于多数的讲诚信的福建人来说，这是极大的不公平，是明晃晃的歧视。江苏网友不锈钢张反问道，银行贷款资质审核难道审核的是地域？中国的事儿，人的思维很难解释。站在银行一边的网友也不少，甘肃网友讲道理，他就说银行存在歧视是正常的商业行为，是风险控制，顾客有挑选银行的这个权利，银行呢也有挑选顾客的权利。其实这个事儿呢，可能是被过度的解读了。银行的风险控制就像现在说的这个大数据，只认数据不认人，数据呢可能是某个年龄段某个收入水平，也可能是身份证开头的这个数字，这和歧视没关系。做钢材的贷不到款，不能说歧视钢铁，那还得了，钢铁业协会还不得逼着银行道歉。 第四点，据点。 第一句，李爷爷救救股票，救救我爸爸，让股票像红旗一样红艳艳飘扬起来。哎，深圳一名小学生给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他爸爸炒股，最近心情不好，不让孩子穿绿色的衣服，甚至连熊也不让看。这封信被网友称为最萌的祈愿信，连孩子都知道股市归谁管。第二句，宁愿得罪省长也不能得罪副省长。说这话的是原南昌市长，现在退休务农的李斗罗。在南昌市长任上呢，有一次全省召开会议，李斗罗呢请假了，省长大为光火。下午呢，这李斗罗呢就见到省长说，不是我故意不来，实在是会议太多了，上午除了你这个会还有2个副省长的会找我开，我宁愿得罪这个省长也不能得罪那副省长。没错， 县官不如县官，得罪美国总统更没问题。我一脚抓死你，抓用普通话说就是踹啊。湖北襄阳一名街道办公室主任，哎，强拆民房，并且当街飞踹一女子。襄阳是古战场，颇有古风，抓死你。 第五点，乱点。 南京也有朝阳群众，信息员队伍呢达到8000人，有快递大哥，有扫地僧，还有广场舞的，还有煎饼侠。前几天呢，就有快递大哥在快件中发现了不雅照。这到底是更安全了还是更不安全？在电视剧《东北抗日联军》中，一个委任状上结尾的地方印章居然是伪满洲国，我猜日本那边的印章一定印着鬼子。河北沧州一个烟草局长办公室上吊身亡，据称此前刚刚被约谈，非正常死亡越来越正常。合肥市庐江县殡仪馆内发生了一件乌龙死亡事件，一名被放进这个冰柜里的男子遗体在火葬前恢复自主呼吸活了，正常死亡也越来越不正常。四川一男子持刀抢手机以后淡定前行，遇到外地司机还帮人指路，结果很快被捕了，很热情的坏人。深圳五个土豪在某高尔夫练习中心打麻将，输掉了1亿多，原来天花板上装了摄像头，遇到恶意做空的了。安徽滁州一个传销团伙上180人的大课，讲课的竟是一个17岁的小姑娘，讲传销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灰狼。 第六点，特点。 今天说说大家都不感兴趣的话题啊，说说连续数年成为日本性犯罪之都的这个大阪。日本产经新闻就说呢，大阪性犯罪案件已经连续10年居日本全国第一，创下10连冠。日本的这个博士呢，桥本龙泽最近呢就写文章说，夏天的大阪是性犯罪的天堂。大阪府的这个警察公布的数字，2015年上半年已经被证实的这个性犯罪的案件接近600件，是日本第一。如果不出意外，那今年桂冠还是大阪。为什么大阪的性犯罪如此猖獗，比其他地区都高一截呢？哎，日本文化研究所的这个所长就总结说，第一，大阪作为日本最重要的性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开放程度自然非同一般，这里呢有日本最大的红灯区啊。第二呢，大阪人喜欢钻法律的空子，久而久之呢就造成了大阪人法治观念比较淡薄，容易突破法律的底线。第三，这大阪的女子啊非常粗犷，容易原谅对方，一句说没事儿，那就没事了。说了这么多呢，不是为了推荐大家去大阪啊，而是因为去日本旅游的实在是太多了，提个醒。要我看呢，真想治很简单，发动几百个大阪群众，看谁像色狼先举报，立马搞定。 第七点，槽点。 昨天呢，在印度洋的这个留尼汪岛呢，发现了飞机残骸。目前呢，多方确认，大概初步能定下来，这是1年多前失联的马航 MH370 客机。还在进一步的确认啊。这条新闻呢，昨天多数呢被放在了国际新闻部分，来源呢也都是这个《纽约时报》啊、《华尔街日报》啊、BBC 等等。我们好像是旁观者，这很容易让人忘记掉。这架航班上有154个中国人，我们是乘客人数最多的国家。记得去年呢，有网友这样假设说，航班上如果有154个美国人，那马来政府已经在国际法庭上；如果有154个俄罗斯人，马来政府已经在坟墓里；如果有154个以色列人，以色列早都找到劫机人。这种假设呢不去说了，但今天我们也许快找到他们。但无论政府还是媒体的反应，这都是一个典型的国际新闻的反应，没有政府的高度关注和参与，也没有铺天盖地的直播。可是我必须说，这不是国际新闻，这是涉及到154个同胞生死，让154个家庭揪心的重大新闻，是不容置疑的头条。如果真不幸证实了他们已经遇难，那是要降半旗的。去年3月8号凌晨，154个中国人没有回家，到现在他们还没回来。但不管他们在哪，我们都和他们同在。好，今天就是这样，欢迎各位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搜索收藏红起点，我们的官方微博就叫红起点，微信号张红，大梦坚决红起点，提神醒脑，下周见了。